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反曼大联盟变咗，唔知点解变咗星期六。 唉，唔好意思啊，各位，嗱，我要向各位公众致歉嘅，因为你知反曼系即系国家大事啦，咁延误咗两日，即系耽误国情啦，咁啊系令到即系市场停止运作啦，亦都令到即系各位反曼嘅子民系非常之 不满啊， 不满都事少啊，系即系食。唔安啊，瞓唔落， 几捻多人投诉啊， 系嘛？唔紧要啦，嗱，即系我嗰日系有个好急好急嘅原因嘅，嗱，老老实实，即系嚟咗，哇仆街，嚟咗一架之后咧，其实就即系都未试过系咁捻样噶啦，系嘛？即系即系甚少系咁样嘅，因为都讲真，我哋做反慢系嘛，即系都有一个 commitment 喺度，咁啊一次半次失误，三次四次失误。顶一顶啦，系嘛？即系又唔敢答你冇下次，不过下次唔会咁快发生咯，只能够话系嘛？即系如果我冇下次，就摆明讲捻大咗噶啦。咁所以就吓唔好意思各位吓，即系小弟呢排都即系戆捻鸠鸠食滨州，咁啊，所以今日就我唔出声噶啦，俾阿 Kenny 发挥啦。 梗系唔捻得啦，你出声俾人屌死啊！喂，系啊，啱啱扇咗你一棍啊，喺个Facebook 嗰个反慢。嗰、那个 group 嗰度 吓， 送波衫啊，扑街你！ 咩波衫啊？ 就点捻知你啊？ 咩波衫？你嗰啲嘛？ 梗唔系我件制作紧。 哦，你讲阿仙奴同车路士 自己啊？ 搞呢、這个第系啦，唔好下次啊！ 你净系要呢个赎罪啊，都要送波衫，我觉得 吓，系嘛？即系再送多件系嘛要？ 啊，自己安排啊啲。 送我而家着紧呢件得唔得？ 屌你啊！喂，我想讲今日。啊，拖撚到今日星期六啦，今朝睇單新聞啦，今朝單新聞就拉少少啊，幾有趣嘅，就同近期嗰啲乜撚嘢電視咧。咁今日咧就訪問報紙，就訪問阿黃婉曼，咁咧即係好撚大波嘅咧， 天氣小姐 係啦，咁佢就過咗 now 噶嘛，咁今日就訪問佢，就話問佢，因為佢之前入無線嘅，就過咗去 now 啦，咁就問佢喂你。覺得而家佢封殺呢個一傳媒，喂你點睇啊？咁佢就話，咁又唔係咁好啦。咁佢又話啊，咁你有冇睇佢啲節目啊？咁我黃婉曼就話有啊，近期有睇乜撚嘢三個咩老坑咩遊世界咁樣咧， 即係 謝賢同埋阿 Jo Junior 同埋阿吳常雅啦，即係 Jo Junior 同埋呢個阿修哥。 我完全唔知 佢係咁嘅節目，因為點解我會知呢個節目唔係因為我有睇， 係因為媽媽係 嘛？係 Facebook 有人放，就阿謝老四講粗口。呢、這個你冇睇啊？謝老四講咗好多次啦。 我同網絡世界脫節咗。 我揾翻條片俾你睇。咁佢就話啊，呢、這個 佢點講啊？唔好意思，我叉叉。 佢就話即係呢個三個老坑遊世界呢個節目都幾好睇啊！即係呢個自己新穎啊！咁跟住嗰啲記者就話唔撚係個節目都係抄翻嚟嘅喎。係咩？係抄翻嚟嘅咩？诶、hey, ，咁就啊，即系黄婉曼咁讲，所有节目都系抄噶啦，都系你抄我，我抄你，我抄猫佢，抄猫我。跟住咁嘅记者就话唔系、你哋捞呢原本你有份主持嗰个揿钱呢即系我唔肯定啊，即系个记者咁讲啊，嗰个揿钱咪你哋捞自己谂出嚟嘅咯。佢话系咩？哎呀，不过嗰个节目冇咗咯。咁我其实想讲咩呢、就系话，我觉得你想去为一个集团或者为一个霸权或者去为一个为一件错事去辩护啊，你应该睇下自己有冇脑袋先啦，或者你对嗰件事嘅把握有个掌握或者个把握有几多，你先好企出嚟为嗰个霸权或者嗰件事去辩护啦，唔好勾下勾下咁。总之我就要为佢辩护噶啦，我唔捻你，我就系企喺佢边，我就要为辩护，我觉得好捻柒咯咁样，就展示你没有智慧同埋。即係好戇鳩咯。 其實都係得兩個原因嘅啫、即係第一就可能係佢舊東家， 咁 佢唔想得罪飲水思源。 唔緊要㗎，係 嘛？即係好似即係佢又未去學到雲佩斯咁樣啊，係嘛？咁佢所以即係佢又覺得，唉，算啦咁樣。第二咪都係求撈啫，咁佢難保他日又要翻去。 嚇！佢咁講，佢咁講。 咁但係兩樣都唔係理由嚟嘅，係嘛？即係前者仲有得講啊，應該調翻轉話，即係但係後者你就真係戇撚鳩鳩食。 我覺得大是大非面前都係低調。 同埋就佢讀新聞出身啫嘛，傳媒啊嘛。咁而家媒體封殺媒體，咁、那個原因係因為佢講咗啲嘢，人哋唔 like 咁樣。咁你唔好做媒體啦，啱唔啱啊？即係。 即係你應該有嗰個價值觀喺度，係 係 咪？即係如果佢講咗啲嘢，跟住你唔撚 like， 跟住你封殺佢嘅，咁我都係講一句啦，即係而家唔係呢度唔係北韓啦，雖然想做啦，係咁，但係始終都未係啊。咁未係你都做到咁張揚嘅時候，其實就即係呢個世界嗰啲嘢係好撚 係好撚荒謬㗎， 好撚荒謬。 咁我想其實想賴翻咩咧？就係賴翻少少就係即係曼九球迷或者曼九嗰啲魔鬼成員咧，佢哋。要為一個霸權或者為一件錯嘅事咧去辯護咧，我覺得低調為主咯，即係唔好咁高調企出嚟。你又、啊、你又柒，你又要為你個萬九嚟個辯護，係咪先？即係嗰啲三分二代嗰啲啊。咁然之後你喺一個冇理據嘅環境底下， 係啊，個撚個都羅君滿嚟㗎嘛。 係啊係啊，即係我覺得好戇鳩。今日睇完我就突然之間就諗起啊，屌，原來真係可以咁戇鳩啊！我就覺得佢啱啱做咗一個好嘅示範，就係、是、話如果你真係冇一個好嘅理據，或者你本身個人唔係叻嘅。你就唔好行出嚟为一啲错误嘅事嚟辩护啦，咁到最后出嚟嘅咪一个反效果，咪令到件事柒上加柒咯。咁所以我大家我相信大家巴打都见到好多呢啲咁嘅事噶，喺网络上边，佢哋写埋啲嘢戇鳩鳩，我都放咗几次啦，你见到系几捻荒谬，几捻谬误啊，讲嗰啲嘢，咁然之后咪俾我哋屌咯，到最后都系或者成为大家嘅笑柄啦。喂，今日揾咗发生咗一单，都唔系今日嘅。呢、這个礼拜原本谂住星期四讲嘅，咁啊， 唔好再重提呢样嘢啦吓，你再讲我唔出声噶啦。 发生咗呢、這个自传啦，佢嗰本咁嘅 gap 自传啦，咁啊出咗啦，然之后我又冇谂过其实会咁戇鳩，即系呢个世界又真系有一啲咁嘅人买，仲有好多人买，阿杰斯都好似买，阿杰斯仔，我哋杰斯仔啊，阿台丑面皮啊，佢都买咗本书啊，好似佢话屌到，佢都屌到七彩啊本书，佢话屌垃圾嚟啊！即係如果唔係話真係一定要睇就唔好買啦。咁講咩咧？呢個禮拜就係佢呢本書就俾人揾到好多錯處出嚟，揾就好似揾到四十幾，即係暫時啊揾到四十幾五廿個錯處咁樣。咁咧就俾人 list 收咗十個。 好少啫，好少啫，幾廿萬字入邊四十五個錯處，好少啫，係嘛？ 大本書賣200多蚊喎，大佬。 差唔多啦， 230多好似。 你睇咗之後可以即係將啲嘢曲咬翻直，直咬翻曲噶嘛？啱啱先啊，所以 OK 嘅，抵买吓，抵买， 大家 推介费格信自传系嘛吓，继续 推介啱啊。咁咧，佢里边揾到其中十个错处，就我觉得好得意。我其实 即系比较系严重嘅低级错 啲啦。但系我唔明白咯，其实，我唔系好明白点解会有咁嘅错处咯。即系例如佢第一个 point， 佢话意大利嘅个队名佢冇搞清楚呢、這个嚟，我觉得系离谱嚟到。我唔識點樣形容啊，大佬。佢話即係阿史談當年賣鳩史談酒，我哋講過個古仔啦。賣鳩酒賣咗去羅馬隊喎。 哦，這個我有得解釋喎。 嚇、啊，有咩解釋？ 其實嗱，第一個事實就係佢賣咗去拉素啦。咁點解去羅馬呢？我睇翻原文咧，原來佢話佢係賣咗佢去羅馬市。 嚇、 啊，咁拉素喺羅馬市噶嘛？咁但佢之後咧，嗰、那個即係證明本嘢唔係佢寫嘅，應該嗰、okay. 個人應該亦都唔識波。後屘就一路寫住羅馬咯。即係我諗係費格遜佢講出嚟。即係講啊，咁我咪將佢賣咗去，即係譬如 羅馬斯， 即假設係、okay. 譬如我賣去南馬，我將賣去香港咯，咁樣，即係你明唔明白？咁但係其實屌原來佢係賣咗去天水圍飛馬嘅，太陽飛馬嘅咁樣，但係屌佢就寫話賣咗去， 即係籠統 咁樣去講咯，咁就跟住但係又戇鳩嘅，即係佢之後成段全輪報都係羅馬嘅喎， 咁啊不能，我都覺得離譜啊呢、這個，你冇可能搞錯。你收人200多蚊喎、啊，大佬，你系卖俾 fans 睇嘅本书，即系人哋系哇好捻好捻爱护你咁样，哇觉得呢本书系你死前啊 圣经咯， 系啊圣经嚟噶嘛， 教会系要咩噶嘛，话要每日要灵修， 系啊要灵修啊本书，都要攞出嚟灵修一下噶嘛，咁你冇可能将罗马同拉素搞紧错，咁你写翻清楚罗马市你间翻个市咯，争好远嘅大佬，即系沙田坳道喺边度咧？咁冇理由沙田坳道喺沙田噶，大佬你冇搞错得噶，争好捻远噶， 大埔道咁你冇理由话真系喺大埔， 系啊乱捻晒龙啊嘛。咁另外 銅鑼灣道你話喺銅鑼灣都唔得啦，知唔知道銅鑼灣道喺邊啊？ 沙田咯。 啊，嗰頭啦，嗰頭啦。 大位嘛。 係啊，你邊個嚟噶？ 我係萬迷咯。 我萬九，繼續嚇。 你都係想咁講啫。 嚇、啊、嚇，繼續。 佢第二個 point 就話，即係個比賽嗰個事實就交代得唔清楚，咁就話阿費Sir就。话呢个阿根廷后卫阿轩斯即系上个利物浦嗰个当年又唔捻俾佢，同埋阿华朗咧，咁啊喺博士茅夫个比赛嗰度一齐出场。咁事实上咧，曼联即系两个人咧就从来冇喺 嗰個比賽裏面同一時間出場， 唔知，其實嗰兩個人直頭都冇同時間出現過， 好似係喎，即係 你華朗03年賣咗去車仔噶嘛，軒斯04年先加盟噶嘛，屌你老尾，你真係呢啲真係老人痴呆，唔係講笑，都唔係嘅，其實就可能睇咗即係嗰個叫乜撚嘢那些年咯，平行時空啫嘛， 平行時空係嘛， 即係平行時空嚟嘅，有比賽過嘅嚇，得冇錯冇錯，阿費格遜冇錯呢個嚇。 跟住佢又話即係有個時間混亂，97年就話蘇拿代表車路士即攻入咗一個入球，咁啊費格遜當時就話喺更衣室阿拜仁粒神咧就話即係講咗啲嘢咁樣啦，係時間彈都係廢話嚟嘅啫。咁咧，但係咧其實咧喺個佢所講嘅97年咧，阿粒神咧94年已經去撚咗米路士堡。佢咪其實喺米路士堡嗰間醫室嗰度講嘅，當撚一係啊！你知佢放撚咗好多偷聽嘅間醫室噶嘛？ 唔係，嗱，即係其實佢就話，即係有一場波，其實佢嗰個講法咧就係話佢喺更衣室嘅時候點樣激勵啲球員嘅士氣，咁都係鳩噏噶啦，肯定。點解咧？即係你97年佢話即係對車路士對曼聯嗰場上半場蘇拿入咗球好靚嘅波。咁佢就可以返去更衣室之後就話白人粒神就話即係講咗啲嘢一齊激勵下士氣咁樣，咁佢覺得嗰一個場面係好即係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 嗱，解釋到嘅嗱，即係粒神就 你今日同佢辯護今日 粒神呢就94年加盟呢個米道士堡嘅，係咪咁嗰場波97年發生，咁點解可以即係佢明明加盟咗米道士堡，粒神都仲可以喺嗰場波97年嘅時候喺曼聯個更衣室嗰度讲嘢呢，好简单嘅。 即 係证明呢每一个离开咗曼联嘅球员 其实都系。 都个人都仲系喺曼联嘅。可能嗰场波阿粒神即系专登返嚟睇系咪，咁跟住咪入嚟讲两句囉。 系有啲咁嘅事嘅、 啊。可能真系有嘅。 只不过系下去转捻咗会。 聊下不过如果真系真嘅话就好捻大镬啦呢件事。即系屌你老尾，即系搵 ICAC 查佢啦可以。哇咁捻嘢屌你即即係一家親啊！全英格蘭所有球員都係你哋曼聯可以控制咁樣講嘢。 咁另外咧，佢就話 其實都唔係好混亂啫，即係94年同97年都係爭 三年 啫嘛， 都係回歸同未回歸咯。 係咯， 係咯， 係啊，冇乜問題啊，幾好啊呢、這個即係李麗珊96年攞奧運金牌嘛，即係未攞同攞咗咯，係嘛？即係仲係港英龍獅旗同呢、這個 中國國旗咯， 係啊，國旗都冇分別，冇大分別嘅，一樣嘅，紅色同藍色都一樣啫嘛。 咁、 okay、 另外佢又話記錯咗比賽事實，咁啊費格遜就話喺個自傳嗰度講咧，就話舒米鳩咧就喺曼聯就對呢個温布頓嗰場比賽最後一分鐘就衝咗去前面打前鋒，咁啊令到呢個丹尼斯奧雲咧就。即系唔就一定回防嚟到帮手咁嘅意思，咁佢就话事实上咧呢、這个当时嗰个情况咧，即系当时嗰个球员就唔捻喺个场上面嘅，咁佢有即系有记捻错咗，即系你可想而知吓嗰、啊、本自传同埋佢身边同佢写呢个自传或者听佢讲然之后写咗自传系离鸠晒谱，即系写捻完就算噶咯，佢系冇求证，完全唔需要求证。 其实调翻转，即系如果唔系我哋即系梳理翻呢几个事实，即系阵间仲有几个啦，即系。我就咁睇啊！你唔講我都會覺得古怪㗎、嗯，即係我都會睇到有問題。佢有少少似嗰啲 photo hung 咁樣啊， 喺度入兩蚊篤鳩佢嗰啲又兩。係 咯，嗰啲咁樣有少少呢種 feel 啊 ，OK 抵買喎咁啫。 但係其實喺你嘅印象睇咁多書裏面，多唔多啲自傳或者多唔多書會有一啲即係好經常嘅咁樣嘅錯誤咧？多唔多？即係 錯別字就有㗎啦， 出名 嚇。係咪你諗下？即係呢個才女 Steffi 嗰啲書都有錯別字啦，啱唔啱啊？即係冇乜問題嘅呢啲就咁。但係你話如果啲時序搞錯，作為一本自傳咧，就我覺得離撚咗譜啲。即係可能佢個人個性格就會覺得，屌，即係我講係㗎啦，係咪？即係嗰啲黑社會性格，我能夠改寫歷史嘅，即係個即嘢係我寫嘅，你理係我啫咁樣。即係有咁樣嘅， 即係咁都得。 系啊， 即系几卵死啦！咁啊，另外佢又话即系疑似兴奋过度个卵样，唔知系咪真？佢话佢喺曼联对新特兰嗰场比赛之前，咁啊奥脱福咧就有一个 哦，近排嘅啫呢个 系啊，呢、這个唔好耐嘅咋？佢就话即系写卵咗佢嘅一个哇呢、這个嚟卵插喎，近排都唔记得佢系咪有老人痴呆咧？ 上年嘅事啫嘛， 系咯， 佢话 即系命名咗去费格逊看台，咁又记翻呢件事咧。新特 兰 系啦，新特兰嘅球员就奥沙啦，即系老友记啊。奥沙布朗，哇做咩事啊？奥沙布朗、巴士尼同埋阿 Richardson， 咁咧都即系冲埋嚟就同佢祝贺嘅。咁嗰个人即系佢揾翻捉佢 photo hand 嗰个咧，就话其实咧奥沙当时咧就唔喺新大。 呢个我就唔记得，即系嗰场冇出。 系啦， 我直头后备都冇添啊！嗰场 咁但係、okay、即係佢其實咪幻想咗好多，即係唔撚發生嘅嘢，又幻想人哋攻破佢，又或者幻想咗好多咩奇奇形怪状嘅嘢发生咗，佢咪索捻咗，索捻咗兵 嚟。我几过瘾喎、啊！呢单又，即系佢成日都记错啲球员喺个球阵中， 即系佢系。 咁但系我有得解释嘅，咁佢教咗廿六年波， 手下成员何其多。 系啦，咁大嘅波即系出场嘅次数又多，咁佢记错都好难讲。但系呢个我真系帮佢兜唔到，即系嗰日咁重要，即系嗰个 可能喺心目中其实唔重要咧。你睇到乜？因为你记嗰件事，如果嗰件事系一件好重要嘅事，或者对你嚟讲系一生里边其中一个。好重点嘅时刻呢、嗯、我相信要我可能去到九十岁我都未必会唔记得呢件事、嗯、因为太重要了对我嚟讲。 同埋调返转你如果自传写得出嚟就证明嗰件事你有印象有记忆先写。 嗯啱。 即係譬如你唔会写话啊嗰日我去厕所用嗰一架厕纸。 咁会唔会又可以咁讲呢有一啲系人哋提交佢嘅呢就话不如写呢个啦。 哦，咁一定有嘅，一定有嘅。嗱、啊、我帮多人帮个人代笔写唔系自传啦类似半自传咁样。啊咁佢會 up 好多嘢，即係揀幾個 moment 出嚟嘅。咁多數佢其實都未必完全記得清楚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譬如假設講寫六四咁樣啦，係嘛？即係當日邊個攞咗支咪懟咗俾你，叫你上台嗌咪，其實好難記錯嘅，係嘛？即係呢啲正路就你應該歷歷在目嘅。咁但係就，但我陣間分析一下點解佢會咁樣做啊？ 咁啊，繼續先。咁仲有佢就話堅尼就喺曼聯效力十一年，事實上咧曼聯就效力咗12年。嗱、呢個我幫佢兜到，因為堅尼屌柒佢，所以咧佢係唔會記得堅尼係做過咩嘅喺曼聯。佢因為堅尼都講嘛，話佢抹撚殺咗佢喺曼聯幫助曼聯嘅成就啦，即係當時有幫手贏嗰啲咩波，佢話佢一嘢都抹殺曬，咁啊好撚正常啫。如果你效力咗11年同12年，屌瓜撚事咩？你收皮啦，即係以阿老費嗰個心態嚟講，咁另外佢就話， 咪都係㗎。你諗下，我提你個名咪算係咁咯。 係咯，我都覺得係。 安先啊， 講你已經係即係俾撚咗面㗎啦。 喂，你可以出現喺廢舊上本自傳度喎，你諗下跪低啦，學阿叻咁樣跪翻。 佢應該買1000本，我覺得擺屋企。 係嘛？ 做一個牆紙攞出嚟貼撚住佢。 就係咯。 咁另外比賽名稱有幾撚柒錯？咁你就話費格遜啊，喺阿迪卡亞咧，就喺2011年、12年嗰個賽季裏面同利物浦比賽出現一個重大嘅錯誤。咁咧，事實上西班牙門將嘅失誤咧，就係喺杯賽而不是聯賽，即係其實係杯賽就唔係聯賽嚟嘅。 嗰場足總杯 係啦， 即係阿古字嗰球應該講緊係 咁我唔知啦， 佢記錯咗係聯賽咁。 係啦，咁又記錯啦。 哦，咁啱嘅，因為佢嘅印象入邊，佢永遠食住利物浦，就覺得聯賽吃住你啊嘛，係嘛？咁啱嘅，啱嘅，都佢冇錯，佢冇錯。 跟住， 不過呢個好離譜啦，第八個真係好離譜。 跟住曼聯嘅股票又記錯時間，嗰、那個股票嗰、那個股票發行嘅時間啊，咁啊應該係90年嘅，係咪 ？Sorry， 應該佢記錯咗係90年。不过事实咧就应该系91年嘅，咁又记错啦，有冇咁多嘢记错啊？ 喂，但系呢个好奇怪嘅，因为点解咧？佢当佢发行股票嘅时候，佢同年系改咗个 logo， 拆走咗 football club 个字噶嘛？ 系系。 咁呢样嘢系喂好重要嘅、哦， 即系 你嗱正路佢自己唔记得都好啊，咁佢身边啲人，喂呢、這个我觉得好难会记错嘅、哦，即系。 好咯。 因为发行股票呢件系好大单嘅事，因为你成间公司你。变咗做一间上市公司，即系成为一个投资炒卖嘅工具。咁跟住，然后就将即系球会嗰个名查走。我觉得呢件事就等于即系啲围头佬屋企俾人拆招牌咁捻重要， 好捻重要啊！咁佢牌匾拆捻咗落嚟， 咁咪就个牌匾拆捻咗改捻咗咯。但系佢又会可以唔记得噶？咁即系我开始怀疑，其实系咪所有帮亲佢做嘢嗰啲慢狗都系？即係有老人痴呆同埋係有啲 唔知啊，我有少少我都有丁丁總結。 咁其實好離譜，呢幾單都係好戇鳩啊， 都 全部都係記錯時間。 係啊，記錯時間，記錯少少人物啊。 其實時間你可以 check 到噶嘛？ 其實好多嘢都可以 check 到。 咪咯， 呢個係事實。 咪咯， 咁咧嗱，佢第九咧就話比賽時間又冇記緊清楚啦。咁啊，費格遜咧就喺就話史談2007年嘅時間就喺歐冠杯四強交手咁咧。就講咗係哇嚟緊曬寶啊！其實應該係史談喺2005年嘅歐冠杯咧， 十六強 係啦，就係啦，係啦，係啦， 我解釋到啊？ 點解咧？又 因為2005年冠軍係利物浦咯，講緊完佢唔想記得呢一年。 啱嘅， 啱嘅。 跟住咧第十個，佢就話呢、這個就哇好撚丟楞，呢、這個要讀出嚟。咁佢就話08年我記得清楚啦，咁就阿格蘭帶隊啊，因為。 就是歐冠杯決賽射十二碼，咁就話撲咗定係撲有，咁咧佢就話一路都係撲咗，咁但係其實最後沙勒文卡奴射嗰球就撲右話雲阿沙，咁其實就調撚轉咗嘅， 即係佢將左右調轉。 係啦， 呢、 哦這 個解釋到呢、這個左右不分調轉咗嘅。點解咧？即係佢望住個龍門。嘅左其實就即係有嘛，你會對調咗噶嘛？嗱呢、這個冇得呢、這個冇得夾硬屈佢嘅，即係呢個係呢、這個 OK。喂，但係調翻轉佢點解記得08年自己攞歐冠嘅？佢又記錯咗05年係同 AC 米蘭交手嘅，即係 我都唔撚知佢。咁咧，另外仲有少少嘅就係話阿傑斯咧，就首次 邊個傑斯？ 梗係萬九搞人老婆嗰個啦，搞細佬老婆嗰個行嗰、那個淫蟲啦。咁、佢就話佢首次為曼聯披甲咧，就係16歲。咁但事實上咧就係17歲嘅。咁咧，費格遜另外又即係又講到啦，2002年4月咧就完成呢個心臟起伏器手術。咁事實上個手術係04年先至做噶。咁最後咧， 喂佢連手術都記撚錯， 記撚錯啊，都記撚錯。咁到最後，佢幫佢出書嗰間公司寫咗一句，即係寫咗一句嘢，我好中意嘅。佢話：喂，我哋就進行過即係好多次嘅校對，揾咗即係曼九裏面好多專家，一啲足球專家，咁咧就同佢哋做校對嘅。佢就話：嗱，呢兩句真係經典啊！佢雖然我哋揾到大量嘅錯誤，但係都冇辦法揾到每一個，即係冇辦法篤出每揾到好多錯誤。 即係揾唔曬咯，佢意思 係冇辦法揾到全部嘅錯誤咯。 咁、你唔好賣啦。 即係佢預測啊，佢潛台詞就係預測住我哋本書裏面仲係好撚多嘢做啊，即係嚟緊係將會有好多嘢錯啊。佢話咁樣講嘅，最後就話：喂，你唔撚高興咧，就嚇退撚翻本書嚟，退翻錢俾你啊咩啊？我哋就會印再版，因為本書係破撚咗記錄噶嘛，賣嗰本書相傳啊。 但最好少係佢話嗱係有錯噶，所以咧我哋第緊出第二版，記住你繼續買。 再買。 係啦，咁第二版再錯又點咧？ 啊，第二版再錯咪再買。 再買咯。 咁啊，多謝曬啦。 O K 叻仔喎，真係。 佢真係 O K 叻仔㗎。係 嘛？ 唔係，我有少少總結嘅呢度，其實即係講咗佢十小處錯誤啦。我覺得喺佢。我覺得係唔應該有咩錯誤，你出一本咁嘅書，你作為一個咁嘅人，有一班咁專業嘅團隊，你唔係同我講玩泥沙話，咁你嗰班人唔係一班普通人嚟㗎嘛，你一班專業人士嚟㗎嘛，係囉、當然啦，專業閪人士啦，咁你冇可能係求恩期去做或者求恩期同佢出㗎嘛本書。你睇到佢記錯好多嘢，呢、這個亦都係反映住啲乜嘢呢？反映住其實佢離開咗之後呢，佢對曼聯嗰啲記憶或者佢對曼聯，佢記住曼聯嘅嘢呢，所謂嗰啲有少少係佢自己嘅經歷啦。咁、但係好相對比較多嘅係曼聯本身嘅歷史，我覺得。曼聯本身佢經帶佢同曼聯一齊走過一啲歷史呢，佢係好似放低咗唔記得，即係屌唔能關我事啦，我覺得。佢俾我感覺係 我有啲唔認同，不過你講下先。 即係我自己覺得，佢就係個放撚低咗，就唔撚關我事㗎啦。啲嘢我理鳩你死啊！即係同我哋以往講嗰啲有少少類似，就係屌關人鳩啦，我都走撚咗啦。你但係總之記得我就得啦。記唔記得嗰啲內容或者細節咧？每一個好去到真係一啲比較細節位咧，唔重要嘅。你記得一啲大嘅嘢啊，總之記撚得我費格遜搭撚住曼聯就夠啦。咁但係其實曼聯以後會點咧？唔撚關我事啦。咁同埋曼聯裏面經過咗啲嘢呢，我覺得對佢嚟講佢好似有啲冇乜所謂。因為你錯、就算我覺得如果呢件事錯咗出嚟，你作為出呢本自傳嘅一個主人翁啊，我諗你都會出嚟講兩句啩，或者你都會出嚟澄清下啩。咁冇喎，咁就係間書商同佢講啦，咁佢好似求撚奇奇咁樣，呢件事就俾人篤撚爆咗，咁話哦，我哋係揾到大量錯誤啦，咁啊點啊？即係咁樣好撚奇怪成件事。 其實自傳一般嚟講就唔係自己寫嘅，係、口述。 我都明白。 跟住就會有人整理咁樣嘅，咁即係我睇嗰啲咩字，即係講緊係名人嘅自傳啦、即係唔計嗰啲啱啱退休嗰啲自己出一本，或者踢踢下又出一本 cap 水嗰啲啦嚇。唔好講球圈啦，我睇過譬如鍾日傑咁樣 ，Steffi 嗰啲係嘛？ 屌你啊！譬如睇過啊呢一、這個施浩華嗰本咁樣啦。我後屘問翻咧，即係有份幫手寫呢啲書嗰啲朋友啊，即係有份喺參與喺個過程入邊。咁佢哋就話咧，個主人翁咧，佢自己就一定係唔會記得曬嘅。 啱。 咁佢亦都話咧，佢有好多位咧，佢係講到一半咧，就又撈撚亂咗嘅。咁所以咧，佢哋其實喺個過程入邊咧，佢哋 做校對咯， 避重就輕。佢話咧，佢哋會有一個人咧喺度聽佢，即係除一個寫啦，另一個聽啦。佢哋事後會開會傾㗎，即係每一次訪問完之後，譬如呢個 chapter 訪問完， 這個事件訪問完之後，那個人呢就不 drop notes 的，他齋聽的，他就會看回他講過的東西，然後跟那個負責寫這本書的人講，就說喂這個位置呢我覺得他鳩噏的即這個位置呢我覺得他講得不足 okay, 有矛盾的、okay. 你要問清楚他，如果不得呢除非他堅持，如果就不下了、 okay. 即是這樣的，即是會有個這樣的過程、尤其對著老人家啦，咁因为咁但係、我反问就我觉得其实又唔係话佢唔记得或者已经放低咗，而係即係呢本自传个 purpose 系咩先，得两个啫， 打炮 係啦，即总之佢要留名青史啦，第二就 cap 水啦，係咪咁留名青史个过程入面，其实之前肥 Sam 都话啦，就即係其实呢啲呢本书系好似陈希同咁样写自传，如果你唔撚關我事教啲嘢，即係要兜，又要踩鳩人哋，係嘛？ 佢踩咗好多人啦， 係啦，佢踩咗好多人啦，搞到斯丹都出嚟講話謝拉特其實係 top player 啦，即呢啲又係自己申請嚟柒嘅， 係 啱唔啱先？咁但係in some way 其實就佢冇話到俾全宇宙聽，佢呢本書唔可以錯噶嘛，佢實即係佢 係 嘛？佢冇 guarantee 一定唔錯，但係即 係你用一個爛鬼嘅態度可以咁講嘅， 係啦，咁但係。我会觉得有个奇怪就是喂费格逊先生啊，你都知道自己是吧地位咁高是吧、传奇啦、是吧球坛的一个 icon 啦，是吧 legend 啦，是吧，咁作为一个 legend 你是不是应该会知道这本书会成为圣经呢 应该是送一粒香口胶咯，我觉得。 是啦，即是写你纸咁 样。 但你既然这本是一本圣经的时候，其实他是不是应该要求他的团队正正经经呢，同埋其实我调返转问佢有冇 friend 嘅呢， 我諗冇。 我知道呢好多出自传嘅人呢，佢做咗第一稿之后呢係俾佢最身边最熟嘅人 睇一睇先。 或者 involve 过呢件事嘅人睇嘅。 吓、我都係咁諗。 嗱一定有嘅。嗱呢、个我话俾你听，因为我有咁嘅经验。一定係要将本书嗱唔係要俾晒人睇，但嗰个 chapter involve 嗰个人，你唔 sure 嗰件事写咗出嚟要俾佢睇。你唔係叫佢改，因为編輯自主嘛、但喂你望望啲事实啱唔啱，即可能会搞撚错前后次序，好撚柒㗎嘛，咁样。咁你都知啦，出得自传都唔係普通人啦，唔会系。 啊当然当然。 即 唔会我同你出 啦。我同你啊卡妹咁样无啦自己。啊、我 卡妹可以出㗎卡妹。 係咪即过多几年啦，係咪即我哋即譬如我屌你添喎。咁但係喂唔系啊，咁你冇 friend 嘅咩？ 冇喎可能。 我想通了的、我再想通了我知道为 什么。我答少少先。即譬如很简单一个 point, 即是我用我一个很卑微的常人去想啫。譬如奥沙那个错误咁样。如果他讲出来我都不是很肯定。因为那件事其实你很多因为他比较容易去捉摸呢，就是因为很多东西都是电视里面找有 whistle 里面的东西去找得回。 YouTube 咯，屌那些人可以上 YouTube 睇。 咁再不是再简单啲咧，奥沙打个电话俾佢都唔系好难啫。虽然你唔捻知当时系边个喺度，如果你觉得鬼鬼地嘅，我睇翻条片，再唔系嘅，打个电话俾奥沙，或者打电话俾当时有嗰几间喺度，喂，系唔捻系啊？问一句啫。咁我觉得系去到，如果你问一句，我都唔捻去。 都唔使佢自己打电话，佢有 啱啱唔需要佢打。 佢啲助手亦都调翻转，同嗰啲球员关系相对。 我咪话佢哋勾咯，做嘢求紧期咯。 但我諗到另一個原因嘅，就係、是、咧，你留意一下佢而家寫錯嘅嗰啲嘢咧，十個有七個啦，唔好多啦。 係 嗰啲人咧，佢冇可能俾翻個 chapter 叫佢幫佢睇㗎。因為佢喺 chapter 度屌鳩屎，屌鳩堅尼，跟住又屌鳩軒斯，咁 屌 你交互咗㗎啦嘛？你明唔明啊？即係我哋之前成日講嗰啲咧，雲配 B 啊，你點樣翻翻嚟？譬如假設係嘛？你 寫個回憶錄， 寫回憶錄 ，rap 搞回憶錄咁樣。跟住你俾我哋睇，我屌你老母啦，系嘛？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就咁简单啫嘛。你俾唔到佢睇啦，咁嗰个 chapter 咪错捻咗咯，系嘛？你问翻，但系即系调翻转讲，譬如你坚尼咁样嗰啲，你交互噶嘛？坚尼而家又屌佢啦，又再 发翻，又再屌啦， 好捻中意佢，系嘛？ 追屌佢。 嗱，咁我哋又可以屌柒坚尼踢鸠人断只脚，跟住又可以借佢嚟屌鸠费格逊。即系呢个真系不可多得嘅反猛嘅教材嚟嘅呢个。 佢系好嘢嚟噶，佢 系嘛？即系佢又 虽然佢好捻矛，我真系唔 系佢咪就系示范咗踢捻断人脚咯？我话嗰啲人捻样成日话我嘴就 就跟人啊嘛， 话我冇家教同埋话我呢个小学鸡啊嘛，你老尾咁坚尼乜我成日都讲，所以坚尼好嘢嚟啊，所以。讲返本书佢冇得俾人睇囉，咁咪唔撚柒之，又或者另一个可能性。 算啦，你屌你俾十蚊可以忍问一问佢囉。你俾唔係你俾十蚊俾人返阿史谈就俾十蚊史谈，喂同我咪諗一諗咁样。 好简单。 係。 你諗一样嘢，呢本书係咪 係。 即係其实从费加上嘅角度，另一个原因佢傲慢呀、个性格。 呢、這个当然啦， 佢会觉得 佢行都行得慢啲，你睇唔睇到啊 ？Even though even though 嗰本书，我有啲情况出错，你可以话呢本书你唔值得买咩？唔得噶嘛，系嘛？即系圣经入边啊，就有一两句嘢，可能写得模模糊糊，唔知讲乜捻啦。 系 咁，你可唔可以唔攞嚟灵修啊？你作为基督徒 唔可以。 咁你作为呢个教徒，你个教主 应该睇一百次。 系咪同黄毓民嗰本即系《政坛搞事录》一样？你都要睇啊！呢个历史纪录都有都有啊！即系你嗰扎，即系等于咁啫嘛。 要睇紧咗先。 喂，即系亦都调翻转讲，佢嗰种傲慢嘅态度就系觉得，喂，我啊根本就唔捻使去搞清楚啦，系嘛？我攞咗出嚟，你哋自己睇，帮我执，我再出第二版啦。屌， 咁啊好喎、啊。 喂，悭翻嗱，真系悭翻笔嘅。你谂下。你成扎读者帮你睇，同嗰十几廿个人， 即系类似 Windows 咁样， 好叻啊！ 出捻咗 preview 版， 系啊，零八、嗯，出咗呢个零八，再出下一二，咁是卵蛋放出嚟俾你用住先。咁你同我搵 Bubs 一路试，一路閪捻咗 hand 几次机啦，你又回报翻上嚟。 系啊， 咁咧我就啊，原来呢度有 Bubs 噶，咁我又改，再改，改完再改。咁样改咗出零八之后咧，我一出零八，整个零九你弹下先。咁你同我试下个零九。 同埋费嘉逊即系佢自己会觉得自己仍然有好长命噶嘛。 哦、啊，咁啊。 咁佢喺未来嘅日子仍然都会呼风唤雨，跟住就整一本费嘉逊的退休生活咁样噶嘛。咁啊将两本 merge 埋。 再嚟一个。 佢会死咗之后。 再嚟一个前传。 系啦，再系再有前传。 咁呢 个死咗之后 有啲似 即系合订本咁样 咯。呢个啲字咧无线。 咁到时咪改咪得咯。 无线嗰啲剧啊，佢而家啲剧来来去噶嘛，即系例如无论睇，即系例如呢、這个嗰咩掌门人咧，咪做紧一百几多年嘅。 我终极无敌， 但佢可能 最后 终极无敌超级最后之前传，揾翻曾国祥出嚟做主持，再做一次，咁你可以无限咁样 loop 噶嘛，即系再做一次，迟啲佢个孙出嚟再做 得啊， 咁啊可以即系无嗰个掌门人无敌敌 可以啊，可以啊，所以我唔明咯，即系呢本咁嘅垃圾都有人买嘅，系嘛？即系我到而家我都未谂到办法点样影印， 唔使，屌我咪放咗咯， 淘宝嗰个嘛，九蚊啊嘛， 九蚊啫嘛，电子版啊，我 friend 啱先讲佢话做设计正扑街嚟嘅。佢话因为设计啲书咪好贵嘅，二三百蚊本嘅，佢话原来淘宝全部有得卖嘅，因为佢买咗你嗰本书二百蚊翻嚟，用嗰啲刀啊，即系唔系用铰剪啦，用嗰啲刀一集集捻咗成本书啊，咁然之后佢而家 scan 啊好快嘅啫嘛， 系好快好捻快， 彩色佢二百零蚊嘅啫，几百二百零蚊，上下系咁 copy， 即系咁 scan 咯，佢好快嘅咋 ，scan 一本高清佢系好捻清啊，佢喺个 pad 或者电脑度一页一页咁样 loop 翻去咯，咁你中意 cut 翻个图落嚟啊，一蚊本。不停咁出，奇奇嚟，我话屌你， 不如咁啦，喂，九个几嘛，电子版系嘛， 九蚊， 九蚊， 系啊， 团购唔系团购，夹钱啦、啊，我哋好嘛，嗱，我哋开个 post 睇下有几多人夹，咁我哋俾条 link 出嚟，系咪可以一 share 个 file 嘅应该可以， 咦， 因为我可以 download 咗个 file 落嚟噶嘛， 哇， 应该得噶， 我哋搵九啊个人，每人一毫子已经搞掂咯，得唔得？ 好，但系点样入？点样收钱咧？ 唔捻你 啦，一毫子好难 啫嘛！你 好 咗， 好， 唔使唔使嘅。嗱，即系咁嘅，你 我今日冇兴趣。 我买咗先，九蚊啫嘛。 哦，九蚊啫。 投资失利， okay、买咗九蚊之后咧，就投嗰九啊个咧，只需要俾一毫子咧。你过咗数我户口或者 Kenny 户口咧，就将条 link send 俾你。 好， 咁就一毫子就 我摆上 Dropbox 嗰度，你自己慢慢搞。 咩？但系犯法嘅其实。 唔系，唔捻关事。嗰本书本身嘅，你黐线啊！大陆有犯法嘅咩？你都冇听马云讲咩？ 我 share 出去就会嘛，收翻啦，对唔住，下次翻嚟再讲。